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继续要分享的是关于运动健身的话题。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内容啊，就是减肥不减命，我们要科学健身，量力而行。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嘉宾吧，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还是先有请郭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郭教练啊。为什么我们会起这么一个蛮吓人的名字啊，减肥不减命呢？的确也是因为我们看到之前的一则新闻了，我觉得还是需要给大家敲响警钟的。就是我们看到一位45岁的广西的霍先生啊，他因为自己的体型偏胖，然后呢有各种指标都不合格，所以他就去减肥了。但是他在减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选择的是动感单车，可是他的这个训练量啊是有点过大了，每天晚上他都坚持动感单车40分钟，一个月下来的确他是下来不少肉，掉了8斤肉，但是他的膝盖却出了大问题，去医院一检查呢，就发觉他已经出现了运动损伤的问题。45岁的人已经变成了60岁的这个膝盖，听起来还真的是蛮瘆人的嘛啊！毕竟这个年纪，我们还属于青壮年的一个阶段，可是自己的这个膝关节的能力已经下降到了一个蛮严重的地步，给他自己之后的一个生活都会造成影响。就像我们说的，虽然前面他的确是瘦了不少，可能身体之前的那些异常的指标也都趋于这个平稳了，但是这种膝关节出现的损伤给他之后的一些运动能力，又或者说是一些最基本的行动能力都造成了影响。那的确就像我们说的，您这个减肥到底是正确的呢，还是把我们家引号的这个命都已经减掉了一些呢啊？就是需要大家更科学的去认识它了，所以我们才需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郭教练一起去分享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位霍先生的反面教材，并且也让大家去了解一下我们怎么才是更合理的、更适合于自己的一个减重的方式，是不是？ 对，老生常谈， 经 常看到好多一些电视也好，包括一些文章也好，说某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为了减肥跑步，每天要跑1到2个小时去户外， 什么暴走的吧？ 对，身体减下来了，最后的话呢，膝盖报废了， 出了大问题， 出了大问题，有的严重的话坐轮椅。 嗯， 这不是明显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 对， 所以说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一直在出现，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去提示，就是说减肥减重一定要科学，量力而行。 对，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毕竟我们说肥胖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你减肥也不能一天两天就下去的。 是的， 不要急功近利。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来探讨一下大的方面啊，就是说你减肥嘛，就是从两方面来讲，一个饮食，一个运动。 是的。 那饮食呢，我们说一般不建议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 比 如说最简单的油炸食品。但是有些人也说油炸食品是不是一点不能吃，其实偶尔说吃一下解解馋是没问题的。 对啊， 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一日三餐当中的主食，这不可以的。 对，就是老吃的话肯定不行，但是偶尔解馋或者说朋友聚会大家一起去分享这样的美食也是无妨的。 对， 毕竟我们的这个生活嘛，如果只是单纯的控制住了大家对于口腹之欲的这种期待的话，会让我们的生活满足感或者说叫幸福感降低很多 的 嘛。 的， 对， 就像我其实饮食还是蛮自律的，但是每个星期还要吃一下油条豆浆的 啊， 就解解馋嘛，这个意思。 对偶尔是没问题的啊，还是要把一日三餐当中的重点食物放在蔬菜和水果上，粗纤维、纤维素多一些。 对， 并且呢选择性的进食，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少量多餐，对吧？ 对 啊，这是从饮食上一个大的一个概括。 然后运动呢，我们说每天呢最好适量的运动，适量，像刚才那个先生已经是过量了。 嗯，对， 所以造成这个问题， 从之前不运动到之后的每天狂运动， 对的， 那肯定身体受不住嘛。 对的，所以呢，就是适当的运动，可以减脂，促使脂肪的燃烧， 嗯 啊，然后并且呢，可以从饮食上啊控制我们的热量的一个摄入， 嗯， 这样的话就能达到我们的减肥的效果了。 对， 所以咱们说，运动和饮食啊两方面都要去配合。 对，而且我们也说嘛，这个减肥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吃动平衡。 对， 你吃进去的多少东西，你的消耗如果能够跟它基本达成一致的话，那其实也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身体上的变化。 对的， 往往就是我们在吃上可能的确是没有太好的控制， 嗯， 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方式动又比较少， 嗯， 那自然的可能就慢慢的胖起来了，或者说是出现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问题了。 是，以前呢做过研究，也是有国外的机构嘛做研究，他就是说男女老少，毕竟研究嘛， 嗯， 你要是覆盖面比较广，他分成了三个组， 嗯， 一个组就是运动组 啊， 另外一个组就是饮食组，另外一个组就是运动和饮食结合嘛。 哦， 为期呢大概八个星期，就是两个月的时间， 嗯， 你毕竟做研究你不能说几天。第一组呢就是他们这些人运动组，就是里面的配了一些教练，就配教练，因为什么，就是你只要运动就行， 嗯 啊，强度大小都无所谓，但是运动完以后你随便吃， 哦， 他们的科研机构是准备了很多的食物， 嗯， 想吃什么吃什么，没有控制。然后第二组就是就是饮食组， 我们就是在饮食上控制控制， 哎，对，他就是配的就是这么我们说的这种营养师啊， 哦， 医生啊，主要是从饮食上啊，运动呢就是不运动。这个不运动不是说他们就是每天就坐着看电视玩电脑，不是的，他 就是没有给他们去专门制定一些运动锻炼的这种方案。 对，哎，对，吃完饭以后你可以走走步啊， 嗯， 在这周围这是日常消耗嘛， 嗯 啊。第三个就是运动和饮食结合的，有教练， 嗯， 有医生，有营养师。好了，他们就是八个星期结束以后发现，第一组就是纯运动组， 只运动的， 发现这个运动减肥的效果只有10%都不到，可以我们忽略无计，几乎没效果。 哦， 所以大家发现好多人，你发现你比如说去运动健身中心也好，户外也好，运动强度看似很大，但是你后面如果 你在吃上如果没有控制的话， 其实没效果的。 哦， 哎，所以像刚才那位先生有可能说真的是下了功夫了啊， 嗯， 他饮食也控制了，但是运动方式可能不太合理。 对， 哎，那第二组我们说就是这个纯的 饮食 组，对，它还是有一部分人有效果，比如说他不运动， 嗯， 他正常的日常散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他吃完饭以后饮食控制，就是刚才说的， 嗯， 摄入的小于他支出的， 对，就更健康了嘛。 哎，对了，所以吃的比较少，哎， 嗯， 确实是体重下降了， 有变化的， 40%。十， 哦， 个人里面三四个人， 反正比刚才的那个又高了一些嘛。 对， 对， 最后一个我们就不说了，肯定是大家现在都知道了， 嗯， 运动和饮食控制起来，所以呢达到89%，就相当于十个人里面九个人都有效果。 哇， 因此这个研究一出现以后，大家后期才知道，因为这个研究是很久以前做的嘛， 是的， 哦，原来我们想减肥想达到好的一个体 型，对， 必须要饮食和运动控制。 对， 所以现在健身中心也好，运动中心也好，我们都知道这个话题了。 嗯， 啊，饮食和运动要结合。 是的，而且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嘛，就是我们要很好的控制自己的体型，其实真的是三分靠练，七分靠吃。这同样也是从侧面反映出来了啊， 没错， 吃占的这个比重是更大的。 哎， 但是我们怎么科学的吃，怎么能够让吃和动都是更加平衡的？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才是更重要的。那同样的，就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嘛，我其实刚才也在想，他说的这三组人群啊， 嗯， 真的肯定那组控制饮食的，他的这个效果是居中的， 嗯， 但应该是最不快乐的一组，因为控制了我们对于美食的一个摄入的话啊，大家其实 生活缺了一些什么？ 对，真的是少了很多乐趣。 哦，对的。 而我们如果把运动锻炼又加进来的话，我们也知道嘛，运动锻炼对于我们改善心情是很有帮助的。 哎， 所以在我们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又加上了运动的话， 嗯， 有点让这二者的这个冲突可以进行一些抵消。 对， 所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效果才会是更好的嘛。啊， 嗯，对。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些人可能确实比较忙啊，或者有的时候工作原因啊，生活压力啊等等啊， 嗯， 综合因素，他可能真的没有时间跑到比如说像健身中心啊等等去运动。 嗯， 那我 给大家推荐几个，通过一些不运动的方式，但当然了，这个只是一个推荐啊，它达到的效果肯定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嗯、 不运通过一些不运动的方式，然后一些方法， 嗯， 让大家呢，通过这几个方法来改善一下自己的体型，也是能起到一些减脂减肥的一些作用的吧， 一丢丢作用， 一丢丢。所以呢，也是推荐一下、 嗯、 啊，大家可以听一下。第一个，就是喝水减肥， 啊， 当然这个也是做过研究的啊，但是这个呢，只是做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啊，不是说都适合每个人。 对， 他这个方法是怎么呢？就是说，他的一个时间把控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嗯， 他就是说吃饭前半个小时左右， 哦、 啊，比如说。我们是早饭就算了啊，从中午饭晚饭，一般我们说中午饭吃的比较多，有时候晚饭咱们吃的也比较多，所以就拿中午饭和晚饭来讲，你吃饭前的正餐半小时、 嗯、 喝一杯水，这一杯水呢、 嗯、 是多少呢，是500毫升， 嗯， 就是咱们说的一瓶水，能增加饱腹感，降低食欲，减少对热量的摄入、 哦、嗯，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饭前喝点水可以减少食欲，防止暴饮暴食，是，但是这个它大概是半小时， 嗯 啊，你比如说吃饭前两小时一个半小时，那就没有太大意义啊。 对， 所以吃饭前半小时，去喝水，喝水呢也是建议喝热水 哦， 啊，不是温水，也不是凉水，就是热水。 嗯， 这个热水自己衡量吧，每个人的这个可能对温度的感觉不一样。 哎，对，也别太烫了哈、 哎， 半天喝不进去也不行。 对，这个热水呢，燃脂效果是比较好的、 嗯、 啊。第二个方法也是一个懒人法啊，不运动。通过一些按摩的方式，但是这个按摩我的意思是自己去按摩、 嗯、 啊，不是说让你去某个机构啊，让别人帮你去做一些这种被动性的一些按摩、 嗯、 啊，我说的是自己可以在家里 给自己进行的按摩、 哎、对，比如看电视的时候你坐着做一些按摩，这个按摩就全身性的按摩、 嗯、 可以减少你皮下脂肪，因为你按摩的时候加速血液循环，加快了这个血液把这些游离的脂肪酸，就是我们说的啊，体血管当中有一些脂肪酸游离性的、 嗯、 它带到这个我们线粒体当中去加工分解、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脂肪燃烧的速率就比较快了， 嗯 啊，所以呢按摩的这个手法呢一般就非常简单，就是用我们的手啊，在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些组织、 嗯、 手臂啊腰腹啊大腿啊这些比较多的一些 肉多的地儿、 哎、对， 捏一捏它， 捏一捏按摩一下、啊、揉一揉，然后可以让你的毛细血管重生、 嗯、 消耗脂肪里面的水分，加速脂肪的一些快速的利用、 哦、 所以其实坚持也会有效果的，你不能说哎，我这一周按摩了一次下周按摩一次那没有意义、 嗯、对， 最好每一天，因为这种本来就不运动嘛，梦莹， 对 吧， 对， 建议是每一天呢是做20分钟到30分钟。 对，其实我看到有一些女生啊，她们就平时自己的这个习惯蛮好的、 嗯、 就比如说这个小腿肌肉就可能今天一天走的路比较多、 嗯、 又或者是穿高跟鞋穿的时间比较久、 嗯、 他睡前他就自己会去按摩小腿、 哦、 防止他水肿啊，也是能够促进小腿的这个血液循环，让小腿肌肉能够更纤细一些， 对， 就会自己在那儿按摩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小腿、 啊、 其实真的我觉得是挺好的啊，就是既有这个刚才郭教练提到的这种减肥的效果，同时还有这种就是促进我们这个部位血液循环的一个作用，但是前提也都是说到了嘛，我们最好还是每天都能坚持， 对，每天坚持、 啊、而且我刚才说的小腿只是一个代表、 嗯、 啊，其他的部位我们自己的确就是比如说做面膜的时候啊，或者说是这个看电视的时候啊，都去来这个给自己进行一个简单的按摩， 对、哎、 还 是 很有帮助的嘛、啊、 对，昨天我也看了一个新闻，就是采访了一个名人嘛、 嗯、 然后他也说，他说有些养生专家推荐他每天睡前在他腹部上按摩5分钟到10分钟、 哦、 就类似于这样的， 说白就是揉肚子， 对，然后他可以促进五脏六腑嘛、 嗯、 啊，然后里面的一些循环，所以他发现他自己的眉毛变得又浓密、 哦、 头发也变得浓密了，但是他也说他坚持了1年多， 对 啊，他不是说3天打鱼2天晒，这没有意义， 是的， 所以这些其实都有一些好的一些辅助性的一些效果， 对对、 啊、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做家务了、 啊、 咱们男生女生可以通过做家务， 嗯 啊，把它作为一个趣味性的一个活动， 嗯 啊，然后来进行一个减肥，他是给大家推荐几个方式吧，常见的啊，日常生活当中拖地，我们知道蹲地呀、吸尘器吸地呀，这些就是做家务拖地的一些运动、 嗯、 半个小时左右你可以消耗 230千卡的热量， 嗯， 相当于慢跑20分钟，就这样去举例，比如哎，在跑步机上我慢跑20分钟，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整理衣橱和洗衣服， 嗯， 我们说哎，有些。爱整洁的人他经常会把自己的衣橱啊整理得非常干净， 嗯， 就是经常收拾衣橱啊，洗衣服当然不是洗衣机啊，收洗， 嗯，对， 不要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面，我看洗衣机洗半个小时不是这个意思，半个小时左右你可以消耗150到200千卡热量， 嗯， 其实也相当于慢跑20分钟了。 做家务吧，刚才郭教练只是举了几个比较代表性的方式， 哎， 其实做家务我们还有很多， 对的 啊，大家需要去干的事情，这个应该不叫选择了啊。那我们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进行一个热量上的消耗， 嗯， 但毕竟他们不是特别有针对性的运动锻炼， 对， 再加上我们往往在做家务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是不是那么的让人愉悦，所以呢， 没错，被动性的，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根据大家的情况吧，嗯，毕竟这个可以说是叫我们都得去做的。那当然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这些方式毕竟他们不是专门的一个运动的方式， 嗯，没错， 所以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运动消耗呢肯定还是比较少的， 没错， 又或者说是作用并不强， 对的 啊。那我们怎么能够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更好的锻炼， 嗯，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郭教练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更需要和大家去谈到的一个问题啊。 对的， 嗯， 那是两方面，一个是有氧运动，一个是抗阻力训练， 嗯 啊，有氧运动呢是提高心肺，减少脂肪，动用脂肪的一个分解的速率， 嗯， 所以减脂效果是非常明显。抗阻力训练呢主要的目的就是撸铁，我们经常说撸铁，对吧，做器械训练，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防止我们在后期不运动的时候，哎，防止我们身体反弹，所以两个要结合起来， 嗯， 一个是主，一个是辅，主要的和辅助的一起结合起来，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又跑步啊，又做器械，或者有些人做户外运动啊，平时在家里经常做那种蹲腿呀，或者自己买一些哑铃杠铃这些运动， 嗯， 你发现练一段时间以后，这些人由于工作原因生活原因，哎，他放弃了运动，但是他身体不会很快的反弹，他保持的时间会很长，所以说我们说运动呢一定要从两方面，一个是有氧，一个是抗阻力， 对， 有氧和无氧结合起来。那给大家列举几个运动吧，有氧运动哪些运动消耗的热量比较高， 嗯， 减脂效果比较好，并且里面注意事项，就不会像刚才那个先生骑单车是，但是最后把自己的膝关节骑废了， 嗯， 对吧，所以从安全的角度来讲也会提示大家， 嗯， 然后再讲几个抗阻力训练，常见的一些器械训练， 嗯， 哪些训练方式比较经典， 嗯， 比较适合啊， 嗯？ 那咱们第一个，就是跳绳，这是主要针对于我们说成年人啊，咱们就不说小孩子了， 嗯， 主要针对这些成年人来讲，跳一个小时，当然了，这一个小时不是中间不间歇的，可以休息喝喝水， 反正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内， 一个小时之内 我们能够一直坚持 运动， 对， 可以消耗600到1000千卡， 哇， 那还是把它转化成。咱们普通的跑步， 嗯， 相当于在跑步机上你慢跑了一个半小时， 嗯， 很厉害的这个， 嗯， 啊，好多人一个半小时根本坚持不了， 对， 所以这个跳绳消耗的热量很多的， 嗯， 那大家也知道这个跳绳对膝关节损伤是蛮大的， 嗯， 在这里提出一个研究啊，专家研究指出，跳绳对膝关节的冲击力， 嗯， 它只有跑步机的1/7到2/1。 哦， 所以它真的跳绳，如果你跳的姿势正确， 嗯， 它比跑步 给我们造成的这种伤害 要小很多的， 嗯， 对，所以它这个方法是怎么去跳绳， 嗯， 啊？用脚底的前端，我们说脚掌脚底嘛，用脚底啊，不是脚掌，是脚底的前端，就是脚跟的前端部分， 嗯， 然后着地就能降低对身体的冲击力。所以这个呢其实跳绳也是个技术活、 嗯， 你别看， 对， 然后跳的时候成年人保证每分钟100到120次，其实之前我也提到过，像青少年一般是70次左右一分钟， 对， 那成年人一般是100到120次的速度， 嗯， 就适当的快一些，就不错的啊，这种你能跳一个小时就可以消耗600到1000千卡热量， 嗯， 如果你我们说了，你如果人体想减少1斤脂肪，它需要在你体内多消耗3500千卡热量左右， 嗯， 大约啊，那你如果一天跳一个小时的跳绳，差不多能消耗1000千卡， 嗯， 你跳三天，它就会 差不多啊， 嗯、 就会消耗一斤脂肪了， 对， 对吧？但是呢，这个跳绳，不管怎么说，对膝关节肯定有一些损伤的、 嗯， 所以那些特别胖的人，特别胖的人不建议。就刚才说的这个那位先生，可能体重比较大，虽然我们没有见过这人，但是他可能体重也比较大，所以他如果前期想减脂，就不建议跳绳了， 嗯， 对吧？那体重太大，肯定对膝关节压力大， 嗯， 也不建议跑步。 嗯， 那单车就更不建议了，因为单车你起身我们知道对膝关节的压力会更大， 嗯， 对吧？所以像这种特别胖的人应该做什么运动呢？建议他做一些椭圆机或者固定自行车。 哦， 哎，比如说咱们一些健身房， 嗯， 经常见的椭圆机， 嗯， 啊、或者固定自行车，其实它都是减轻了上半身的一些压力， 嗯， 那整体你在运动的时候对膝关节的压力其实已经很小了。 对， 对吧？所以这些特别胖的人建议去做椭圆机或自行车。椭圆机大家都见过， 是的， 就是脚踩在那个两个踏板上， 手有一个 扶 的、 辅助的东西，对，然后前后就像划船的一个动作一样。 是的， 对，这些器械其实设计特别适合这些肥胖的人。 嗯，而且说到固定自行车啊，我觉得也有必要提示一下大家。很多朋友就说了，都是自行车呀，动感单车和这个固定自行车，为什么就更适合去选择固定自行车而不是动感单车呢？ 对，然后那个因为我们说那个动感单车它是一种有氧操课， 嗯， 对，有氧操课，其实这些教练们在上课的时候也会提示一些注意事项，说哎，我们这里面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嗯， 或者特别就是体重特别大的人群、 嗯、 所以他会提示，他说哎，那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们最好不要采取站姿，不要模拟爬行 啊， 但是一旦这个操课开起来以后，由于音乐的这种节奏，你知道这种大家的一个气氛，这种人都会忘记自我， 嗯， 也会不约而同的跃跃欲试，就开始爬行了， 嗯， 所以像刚才这个先生出现这个问题，我估计也是这种情况， 嗯， 可能每天上单车课或者40分钟、50分钟一节课，跟着别人一起来做运动，一个男生嘛，他觉得自己不站起来不好意思， 嗯， 没面子，可能也是碍于这种面子的问题，和大家一起去做一些爬行、起身，对吧？ 嗯、 转身的一些动作，在这种单车上。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对膝关节磨损还比较大的， 嗯， 它是不受控制的。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科学减重，通过一位健身爱好者的反面案例和大家谈到了一位追求快速降低体重而没有顾及到身体是否能够承受这样的训练，就会给我们造成运动损伤甚至是更严重的危害。郭教练也谈到了对于大体重的朋友来说，固定自行车相较于动感单车会更适合他们，也分析了其中的缘由。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郭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北京热力温馨提示，近日暖气打压试水，注意家中留人，若出现跑冒滴漏等问题，拨打供热服务热线96069或掌上热力 APP 保修。北京热力，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郭旭辉郭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科学减重。很多朋友就说了，都是自行车呀，动感单车和这个固定自行车，为什么就更适合去选择固定自行车而不是动感单车呢？ 我们说那个动感单车它是一种有氧操课， 嗯， 其实这些教练们在上课的时候也会提示一些注意事项，说哎，我们这里面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嗯， 或者体重特别大的人群。所以他会提示，他说哎，那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们最好不要采取站姿，不要模拟爬行 啊。 但是一旦这个操课开起来以后，由于音乐的这种节奏，你知道大家的一个气氛，这种人都会忘记自我， 嗯， 也会不约而同的跃跃欲试，就开始爬行了， 嗯， 所以像刚才这个先生出现这个问题，我估计也是这种情况， 嗯， 可能每天上单车课40分钟、50分钟一节课，跟着别人一起来做运动，一个男生嘛，他觉得自己不站起来不好意思， 嗯， 没面子，可能也是碍于这种面子的问题，和大家一起去做一些爬行、起身，对吧？转身的一些动作，在这种单车上，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对膝关节磨损还比较大的。 嗯， 它是不受控制的。那种固定自行车，你在健身房有氧设备，你固定自行车又靠背，第一点， 对， 靠背上，你整个上半身的压力对膝关节压力已经很小了。 嗯， 并且一个人在蹬自行车可以一种享受，你不用照顾周围的一些人的一些环境和情绪， 没有音乐那些给你带动的那种 刺激，对， 刺激了， 对了，所以这种情况就刨开这些外在的一些环境对你的一些刺激，你就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对吧？ 嗯， 不会随着周围的环境，去跃跃欲试 啊，就是这种情绪的带动作用， 哎， 在这一刻其实并不特别适合我们参与椭圆机或者是固定自行车的这些朋友，他们还是更适合比如说自己先通过这样的一些固定器械，而且呢是可以调节它的速度， 嗯， 把自己的重量先减下来一部分之后 再去 参与，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跳绳也好呀，又或者说是动感单车， 对， 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身体才有个更好的这个适应的能力嘛， 对的。 不过刚才郭教练提到的这个跳绳依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就是选择的这个场地啊， 嗯，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对，然后第二个游泳， 嗯， 游泳我们知道，都大家知道水中的运动效果是陆地上的两倍，你在陆地上跑一个小时，像游泳在水里半个小时就能达到它一个小时的运动效果。 对， 所以 阻力够大嘛， 对，阻力够大，然后水温比较低，它可以消耗你身体的过多的热量， 对， 哎，所以呢游泳呢它对这个身体的负担比较小啊，所以刚才说的那种体重特别大的人先做游泳开始，对吧？ 嗯， 游泳开始啊，游泳呢半个小时不用太多，其实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我们不是比赛，也不是那种游泳的那种发烧友，哎，就是普通的人群，为了减脂游半个小时就可以消耗200到400千卡热量了， 嗯， 就相当于慢跑一个小时了， 嗯， 其实挺好的。有一点就是游泳的时候呢，如果你的心肺功能不是特别好，或者肺活量不是特别好，也是不建议马上去游泳的， 嗯， 还是做一些，陆地上的一些跑步机呀， 嗯， 或者自行车呀，慢慢的先提高自己的心肺和肺活量， 嗯， 然后再去做一些游泳， 嗯， 啊，就当然了，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那可能需要学。对吧？ 对， 咱们前提是 先学会嘛， 对啊，所以游泳和这个跳绳以及这个椭圆机和固定自行车啊，都是一些常见的一些有氧运动啊， 对， 不同的人群适合不同的一些运动方式， 是的， 啊， 适用于我们不同的人群还是范围比较广的。 对，其实还有一些人就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嗯，体重特别大的人适不适合做这个波比撑 啊， 不用 波 比 跳 啊，不用波比跳，就是波比支撑起来。 哦， 这个有个前提，就是你要看看你的上肢力量是否够大。如果你的上肢力量，就是我们的手臂力量， 嗯， 特别弱，其实建议你先做一些肌耐，上肢的肌耐力训练，俯卧撑最好的一个方式。 哦， 先不要做着波比支撑或者波比跳的啊，波比支撑是基础的。如果有了能力以后你再波比支撑跳，对吧，循序渐进， 嗯， 如果说你体重特别大，上肢力量又弱，缺乏锻炼，千万不要做这种波比撑或者波比跳，这样对你的肘关节压力特别大，容易产生肘超伸， 哦， 说的严重一些可能肘关节容易骨折， 嗯， 很危险的， 哦， 所以先看一下自己上肢力量够不够强，或者说肌耐力够不够强， 对， 测试一下， 自己先撑一次试一下， 对， 哎，发觉可能我并不是特别舒服， 对， 那我们就不要用这样的方式。 没错，你的肩关节、你的肘关节控制力都非常弱， 嗯， 明显有颤抖，那肯定是耐力比较差，力量比较差， 哦， 那就不要再做这些运动了。虽然说这些运动可能对减脂或者提高心肺都有好处，但是不适合你。 嗯， 采取跪姿的，跪姿嘛没关系，先做俯卧撑，先做肌耐力的训练， 嗯， 对吧？做完以后，你再慢慢的再去做波比撑、波比跳。 对， 啊，这给大家加了一些。这个内容， 那当然刚才郭教练提到的这些有氧运动当中啊，很多朋友会发觉，哎，怎么少了我们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快走，或者说叫跑步， 哎， 尤其是在跑步机上来进行的这种练习。 对， 因为我们只要一进健身房啊，往往最受欢迎的就是那一排跑步机。 对， 一到这个叫健身高峰时间段，跑步机是 没 有空， 没位置的。哎， 对， 没位置的。 对，那郭教练怎么没有提到这个快走或者是在跑步机上来进行的这种有氧锻炼呢？ 嗯，是这样，就是，一般这个有氧设备跑步机啊，跑步机快走适合那些体重比较大的一些人。 嗯， 你要如果说体重特别大特别大，我们可以在跑步机上，当然了肯定是不能做跑步的， 嗯， 你就可以采用这个快走。 快走没有跑步那么强烈， 嗯， 所以呢适合体重过重的人啊，并且快走比慢跑来说呢，快走它是左右交替，两个脚是左右交替与地面接触的， 嗯， 这样的话呢就比慢跑两脚同时腾空对膝关节的压力要小很多。 对， 所以呢快走它消耗的热量也是非常多的，并且呢它比慢跑对膝关节的压力要小，因此那种体重特别大的人，如果你真的想选择跑步机，可以选择快走，不要跑步， 嗯， 前提还是我们建议他坐自行车或椭圆机， 哦， 对吧，并且呢快走给身体带来的负担是体重的1.5倍、 嗯， 而慢跑能达到3倍，你看，所以呢还是不建议慢跑， 嗯， 快走是最好的， 嗯。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像刚才我提到的，大家也特别喜欢选择跑步机， 嗯， 那对于我们体重不是很大的朋友，跑步机我们该怎么去更合理的去利用它进行有氧锻炼呢？ OK， 如果说体重不是很大的人啊，就是正常的一些人，他选择跑步机，如果想选择一些有氧训练，分两种人， 嗯， 一个是一般人，一个是运动水平比较高的人， 嗯， 那当然了，运动一般的人我们选择低强度的有氧，一个速度跑半个小时20分钟， 对，这是大家最常用的 最常用的 方式嘛。 另外一个增加趣味性，之前我也提到过，可能是你可以选择1:1的有氧间歇 交替的， 对， 啊。 然后如果你这种运动强度希望自己更大一些，并且自己已经是一个非常有运动经验的人， 嗯， 可以选择1:3的一个运动间歇， 哦，就是 之前也提到过 那个一。量是很大的，啊， 对，量很大的， 对， 可以选择这三种形式，嗯， 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氧训练啊。有氧训练之余，我们健身房它还有一片这个器械区，那对于大家来说，同样的，刚才郭教练也提到过嘛，啊，我们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减重的，它一定是有氧运动加抗阻力的练习， 嗯， 放在一起，我们才会有一个更好的减重的效果， 嗯。 那从这个抗阻力训练的角度，我们又给大家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一般建议是以肌耐力为主， 嗯， 那肌耐力为什么呢？因为我先说一下人群吧。一般你看这些女孩子，她到了这器械区，都会有个疑问。 嗯， 教练，你别把我练这么大块头，不行啊。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女生练肌肉块很难的， 嗯， 毕竟你的这个激素不一样嘛，对吧？但是有些女生还是担心，她总觉得 只要我一练，就会出肌肉， 肌肉 有这种感觉，啊。 其实教练也会苦口婆心的说不会，但是还是很多人会担心，尤其女生。我又不想练肌肉块头，我又想让自己的体型比较好看，平时代谢又快，好多美食又可以去吃， 嗯， 就是美食和生活不误， 嗯， 怎么办？其实就建议大家以肌耐力为主就好了， 嗯， 当然男生也是可以以肌耐力为主， 嗯， 秋天嘛，大家都爱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贴秋膘嘛， 嗯， 所以满足了口腹之欲以外，还要保持一个好的体型，我建议大家做肌耐力， 嗯， 当然了你也可以做肌肉力量肌肉维度或者都可以的， 嗯， 但这里建议大家做肌耐力为主，它可以提高代谢， 对， 可以塑形又可以减脂， 对，其实就是我们大家追求减重的一个终极的目标， 哎， 也就在这儿了嘛， 对了对了，那肌耐力训练为主，那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 嗯， 它叫循环训练， 嗯， 那这个训练方式大家可能听过啊，但是在这里给大家重复一下它的一个原始定义， 嗯， 循环训练呢它基本上是以4个动作以上放在一起，你比如说你今天训练，你看看自己选择几个动作，6个呢8个呢还是5个呢都可以啊，4个动作以上放在一起， 嗯， 每个动作呢一般是以时间计时的， 哦， 哎，你可以每个动作做1分钟还是30秒， 嗯， 哎，等等放在一起，做完以后休息，啊，这就循环， 哦，这是一组， 对了，但是有些男生会问说，那你如果这我安排几个动作，那里面都是徒手的吗？不一定，你可以用一些器械， 嗯， 对吧，只要是动作就可以， 嗯， 那器械分两种，一个是组合的，一个是哑铃和杠铃，那前提大家一定要，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好啊，就是你选择的重量它是一定是以轻重量为主的， 嗯， 而不是你看到一些类似于像一些动作放在一起比赛的时候用一些大重量举啊蹲啊，这是不是的啊， 嗯， 所以是以轻重量为主，比如说你可以拿个特别小的哑铃，你弯举1分钟， 对， 你如果选择一个动作是蹲腿的动作，哎，你可以选择一个特别小的杠铃片放在胸前， 嗯， 或者哎可以的话你抗一个那个杠铃特别轻的重量， 嗯， 反正只要你选择这个器械都是以轻重量为主， 对， 以时间计时的， 嗯， 啊，这给大家强调一下， 一周呢一般做2到3次循环训练就非常好了。 嗯， 你坚持一段时间，你线条也有了，你代谢也可以提高了， 对， 吃的这些食物也不容易长脂肪，你会不会发现也会起到减脂的效果？ 是的， 塑形也特别好。 嗯， 所以在这里其实女生你可以大胆的去练这个训练方式， 对， 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练大块头了。 是的，而且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这种对比照嘛，有一些就是经常做力量训练的女生，她自己照了2张照片，第一张呢可能是她在做力量训练之前的一个体重， 嗯， 第二个是她做力量训练之后的一个照片。 嗯， 这二者呢做完力量训练之后，他的这个体重其实比之前的那个体重是长了的。 哎， 我们只是从体重上先说啊，是长了的，可是从照片的那个效果上来看，第二张的那个高体重反而你看到他整个这个身形啊，他的这种状态啊要更好于第一张的那个低体重。 对， 所以我们也就更能反映出来了，我们身上有一定的这个肌肉线条，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身材的保持以及对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状态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像刚才郭教练提到的嘛，它是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的， 嗯， 而且我们往往会提到的一个基础代谢率也因为身体肌肉含量增高了 会提高， 它就会提高了，那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些美食在眼前的这种诱惑了。 对的，哎，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循环训练您刚才也说到了啊，嗯，我们是一般4个动作为一组这样去练习， 哎， 那这4个动作之间还需要休息吗？还是要一口气做下来？ 是原则上是不休息，但是这个原则指的是你比如说因为你动作和动作之间可能不是放在一起的，对吧？做完动作我要做另一个动作，可能你要走一段距离， 嗯， 所以一般我们每个动作之间10秒就可以了，休息10秒，你可以忽略不计，这就相当于我们说的不休息， 嗯， 对吧？啊，比如说做完高抬腿我做了30秒，我要做下个动作，做颈前下拉，我要走过去，你看中间会有一些时间， 嗯， 但是我们可以忽略不计，这是正常的一个训练方式当中涉及到的， 嗯， 你再做半分钟的颈前下拉，然后我再跑半分钟的步，我举例子啊，然后再做半分钟的卷腹，哎，4个动作结束了， 嗯， 你或者你安排6个、8个，你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时间安排， 嗯， 对吧？ 这个一般循环几组呢？ 那就是看一般我们说。一次是不是练1个小时啊？那么就是一般都是1个小时啊， 嗯， 为参考。那如果你编排8个动作，那就是你一个动作如果2分钟，这就是16分钟， 嗯， 对吧？16分钟，那你16分钟你练完以后，你中间做第二个循环之前，你中间休息2到5分钟， 嗯， 所以你就发现1个小时如果安排8个动作，一个动作做2分钟，那基本上你做2个循环 就差不多 了，1个小时，对。或者说你安排8个动作，我每个动作做1分钟。那相当于我做完一组是10分钟， 嗯， 中间休息2到5分钟，我可以做3个、4个循环， 嗯， 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你具体的这个循环训练，你怎么去安排时间和动作呢？ 嗯， 你要根据这个你自身的这个身体情况，安排强度和动作的个数以及时间，对吧？ 对， 有的人我也见过，就安排4个动作，他每个动作做4分钟。那下来也有16、17分钟，20分钟了。 对， 他做完一组以后，他中间休息了2到5分钟，因为这是固定的时间。 嗯， 你做完一个循环以后，你中间休息2到5分钟，休息完以后他再做一个循环，你看似动作不多，但是他每个动作安排的时间长。 嗯， 他做下来以后做了2个循环，也差不多1个小时啊。 那像这样的方式，有没有一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初级训练者， 嗯， 不要用这个训练方式。 哦， 第一点，你的心缩排血量啊，说白了就是你的心肺功能不够， 嗯， 你达不到这个要求。第二点，你如果做这个训练的时候，你肌耐力不够，你也达不到要求。 嗯， 如果你强硬的去做这个训练，很容易出现低血糖， 哦， 或者出现恶心、头晕的现象。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咱们说初学者嘛，那平时训练的时候， 嗯，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些训练。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出去来到健身房，啊，我想练器械，那你就选择这些组合器械，啊，组合器械也不建议用哑铃和杠铃啊，你先用这些组合的器械，比如说有的器械是器械推胸啊， 嗯， 有的是器械弯手臂啊， 嗯， 哎，这些组合器械你先去做，怎么去做呢？你知道自己身上每个肌肉，你找一个器械， 嗯， 一个器械你安排2到3组就可以了。把身体的这些全身的肌肉都去练一遍，你一周你练2到3次这个器械， 嗯， 你过了1个月、2个月，你身体适应了，你再去增加训练强度。你大概你比如说你 怎么样界定你过了初学者，这个就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可能有的人半年，可能有的人是一年，那怎么样去界定呢？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做的循环训练，你比如说你过了半年了，你说今天我训练我就做一次循环训练、你比如说自己给自己安排六个动作，不要安排太多， 那还是四个先吧、 对，四个也可以，对 对、 一个动作你安排30秒，先不要太长，或者20秒都可以、你先适应一下，你感觉练完以后睡眠也非常好，第二天精力也很充分、那你可能已经摆脱了初学者了、你后期就可以按照方法 用这样的循环训练的方式 了 啊。所以就是我们的初学者呢，循环训练可能还不太适合于大家，因为我们还没有一个对于各部位肌肉训练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又或者说是还没有完全找到那个感觉，所以我们的练习首先是需要更有针对性一些，比如我今天就是针对于肱二头肌的、针对于我的臀大肌的、之类的这种练习，就是我们先找到对于每一个肌肉部位的一个有效的练习之后，我们再去做这样的循环训练，就是身体会更适应一些。不过像刚才郭教练提到说，我们一次在健身房把身上这些肌肉都能够训练到，我觉得可能也未必、大家可能需要通过好几次啊，才能够去把我们这些不同的肌肉部位都练习到，哪怕说是不是循环训练，我们也是一次需要做那么几组的嘛、针对某一个部位的， 是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太操之过急、我们把每一个部位都练对了，练准确了，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往下去进阶，最终进入到我们的这种循环训练也好，或者说是一些高阶的训练方式也好嘛、 对的，其实这是第一个、抗阻力的训练方式、以肌耐力为主，咱们推荐的循环训练， 是的。 第二个还有就是它这个训练模式就是完全针对于咱们的这个基础代谢的，就是男生也好女士也好其实都可以做的，就是中等强度的抗阻力训练，你把一个器械的重量选择在每组能做6到12次之间就可以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男生都爱练手臂，我拿个哑铃我开始做弯举啊，练我肱二头肌，我发现我做了第10次做不起来了，已经疲劳了，那手臂已经酸了、那这个重量就适合练我肌肉的这个维度，那你经常保持这种原则去训练，过一段时间以后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提高很多，当然了肌肉维度也会增加，平时吃些美食呢，这些肌肉可以快速的把这些热量消耗掉，不至于我们身体出现反弹。男士一般都爱做这个中等强度的阻力训练，因为它可以使你的肌肉维度变得也好看，穿衣服身材显得更魁梧，女生可以大胆的去练中等强度的肌肉维度训练，短时间内很难去改善的，你可能练个5年6年可能有一点点肌肉维度改变也不错的。 减重难其实长起来也不容易的， 对的。 那当然做了力量训练我们知道啊，拉伸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的， 应该说叫必不可少的， 没错。 为什么会让一些女生有这样的一种误区，就觉得练成了对死肌肉， 对的，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做了抗阻力训练之后的这种拉伸，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没有很充分的去做到位的，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吗？ 对的，所以力量训练以后拉伸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出现有些我们看到一些爱练器械的一些男士练的是驼背含胸，看起来像一块就你说的死肌肉一样，特别不好看， 对， 灵活性也差，非常臃肿， 对， 所以好多女生看到哎呀练着干嘛呢，练成最后练成这样不太 好看，不 好看 嘛，对 啊，所以呢就是拉伸很重要，当然了我们现在健身房的教练也肯定带客人训练是没问题的，都会拉伸的，那我们自己训练也要做拉伸，拉伸我们给大家提示两个内容啊，不用太多，就是静态拉伸和弹震拉伸，一般我们说如果自己训练强度不是很大，并且每天练的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又是刚接触健身的，你就采取静态拉伸非常安全，它不会把你肌肉拉伤，并且可以使你肌肉得到充分的伸展， 对吧 但这个大家都好理解，什么叫静态拉伸，把肌肉拉伸有感觉以后你就不要再去动了，保持一段时间， 保持一般是30秒左右， 对，30秒不要太长， 对， 然后另外一种拉伸呢就是弹震拉伸，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公园的叔叔阿姨们压腿，压腿已经压到末端了，他还身体还前后的一个晃动， 颤一颤， 对 对， 这些就是弹震拉伸，好不好，其实挺好的，但是初学者要是刚接触健身的人容易把肌肉 又什么呀？牵张反射， 嗯， 容易把它肌纤维里面的肌肉拉伤。 哦， 所以肌纤维拉伤以后很危险的啊， 嗯， 就不舒服了，就疼痛。所以呢，你如果是个刚开始健身的人， 嗯， 啊，运动的人，你就不要做弹震拉伸了。就做静态拉伸， 都以静态拉伸为主。 哎，都以静态拉伸为主。有了一段运动经验以后， 哦， 你可以做一些弹震拉伸。就刚才说了，拉伸到末端以后，你前后呢再做一个颤动。 嗯， 哎，颤动呢也是30秒左右就可以了。 嗯， 这两种拉伸方式，根据不同自己的身体状况去做一些拉伸。像我， 嗯， 孟岩，你看练了经常健身很多年了， 嗯， 我就喜欢做一些弹震拉伸。 嗯， 因为你做完弹震拉伸以后，你去做一些训练动作，你会能找到肌肉的发力的感觉，你的爆发力也非常好。 嗯， 所以它对你训练的一个过程的肌肉一个表现是特别好的。 嗯， 让你肌肉得到更充分的锻炼。但是还是说，你要是一个初级健身的人， 嗯， 运动的人，还是做静态拉伸比较好，安全。 那当然啊，我们的这些不管是静态拉伸还是这种弹震拉伸，对于我们不同的肌肉来说，其实是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对的， 啊， 没错。 前提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个自身的情况，也就是我是初学者呢， 嗯， 还是有一定运动训练基础的。 哎，对了， 朋友，这个是一个前提。 对的， 对。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听郭教练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健身量力而行的问题呢，我们一来是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科学减重啊，一定是吃和动二者进行一个合理的平衡， 嗯， 才能够有效的起到作用。二来呢，也是给朋友们提供了一些加引号的捷径，但是这种捷径给大家带来的效果 的 对 的 并不是特别明显， 嗯， 否则的话我们何必还要再去进行运动锻炼 对对对， 还要再去控制饮食呢？肯定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作用并不明显， 嗯， 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科学的运动配合上这个健康的饮食， 嗯， 才能够真正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 对的。 而在运动锻炼的这个方式上呢，郭教练也提到了，我们一定是有氧运动加抗阻力训练的， 嗯， 二者结合才能够真正的有一定的收效。 对 啊，那郭教练推荐的这些方式，我相信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呢，还都是非常容易实现的，就看大家自己来进行一个什么样的组合了。 嗯， 这种可以组合排列的形式就是非常多样化的，而且也是更加个性化的了， 嗯， 但是我们的前提一定都是要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并且始终要关注的一点就是我的训练是否是科学的。那只有有这些前提的保障，我们才会有真正的一个良好的收效，并且还不会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今天我们提到的啊那个反面教材啊那位霍先生的最终一个对自己身体有伤害的结果。 嗯， 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郭教练，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点还会有一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郭教练。 好，再见。 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将会在北京赛区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共产生男女单人滑、双人滑、冰上舞蹈以及团体赛五枚金牌。花样滑冰将动作的技巧与艺术的表现完美融合，将惊险与美丽发挥到极致，是冬奥会上最受观众喜爱的项目之一。全场聚焦，音乐响起，这里有惊心动魄的跳跃，有眼花缭乱的旋转，更有淋漓尽致的演绎。2022，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休止符上为青春呐喊，为拼搏欢呼吧。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领。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天气较为干燥，请注意适当防晒并及时补水润燥。夜间辐射降温作用明显，昼夜温差较大，请大家根据气温和体质变化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18到5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天气偏凉，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4，体感较冷。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请注意防护。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6天。